这是红景路最具致命诱惑的一段公路，被当地的养护队称之为六盘线。这段路呢，就位于石渡镇卧龙村红港口和108国道霞云岭之间，现在呢已经成为了自驾和骑行爱好者逐梦的地方。沿途的景点包括六十路、石渡、野三坡、百花山，还有百草畔、霞云顶、108国道。今天呢，带领大家在北京周边寻找最美的自驾骑行路线。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群山之巅的小西藏天元圣境。天元圣境位于京西的巍峨群山之巅，这段盘山公路呢被称之为天梯路，尤其是进入盘山小路之后，水泥路面仅容得下一辆车通过，途中要经过一条坎坷不平的窄窄的隧道，还有陡坡以及急弯，开车到山顶便是画家写生基地了，号称京西小西藏，这里大美风光尽收眼底。如果实在是不太想走那些惊险路段的话，又想欣赏美景，那我推荐一条路，百里画廊。这里呢，宛如仙境一般，尤其是在秋日里。近年来呢，北京有越来越多的车友慕名来到百里山水画廊，这里景色多变，山体奇特，道路宽阔，人坐在溪边，车在林中穿行，是北京周边不可多得的休闲自驾好去处。而这里呢，还有神奇的规划墓群、俊秀的滴水飞瀑、神秘的乌龙峡谷、庄严的朝阳寺、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朋友们可以选择从昌赤路到流干路，走苍米古道，然后走111金家路，可以到达百里画廊。周边的景点呢，还包括白河瀑水库、燕山天池、千家店、四季花海、规划墓群、滴水湖、乌龙峡谷、朝阳寺、苍米古道。说到这苍米古道呢，其实也想单独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段路。这是犹如梯田的盘山公路，这里呢古时曾经是珍珠泉苍米道村向山区运送粮米的道路，所以呢取名苍米道。这里单从是指珍珠泉乡到滴水湖的一段路程而已。几年前呢翻新修了这条路，沿河而上，顺势就弯，风光绚丽，人车稀少，是一条非常享受而且休闲的惊险山道。走苍米古道，从四海镇进入，经珍珠泉乡一路北上到滴水湖结束，两头低，中间高海拔，路况呢是非常好的。沿右侧齐仙岭风景区红线方向走，中间呢还会经过一座大桥，桥下小湖犹如仙境一般，平静而又清澈。周边的景点包括四海、珍珠泉、齐仙岭、滴水湖以及百里画廊。There's no combination of words I could put on the back of a postcard. No song that I could sing, but I can try for your heart. Our dreams, and they are made out of real things. Like a shoebox of photographs with sepia tone loving. Love is the answer, at least, for most of the questions in my heart. Like, Why are we here and where do we go? And knock on me so hard. It's not always easy and sometimes life can be deceiving. I'll tell you one thing, it's always better when we're together. It's always better when we're together. Yeah, we'll look at them stars when we're together. Well, it's always better when we're together. Yeah, it's always better when we're together. Moments just might find their way into my dreams tonight, but I know that they'll be gone when the morning light sings or brings new things. For tomorrow night you see that they'll be gone too. Too many things I have to do, but if all of these dreams might find their way into my day-to-day scene, I'd be under the impression I was somewhere in between with only two, just me and you. Not so many things we got to do or places we got to be. We'll sit beneath the mango tree now. Yeah, it's always better when we're together. We're somewhere in between together. Well, it's always better when we're together. Yeah, it's always better when we're together. Combination of words I could say, but I will still tell you one thing, we're better together.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带领大家在北京的周边寻找那些最美、最惊险、最刺激、是空气最好的自驾骑行路线。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推荐的是穿梭于京西群山之中的六十路。六渡连通108国道的一条公路叫做六十路，是一条在京西群山之间的景观大道。有很多朋友走过六十路之后呢，说早知有六十路，何必去穿越秦岭呢？可见这条全长26公里的山路景色之优美，高山之巅仿若身处青藏高原，举目远望群山巍峨，好一派秦岭风光呢。朋友们可以从房山来宝路六渡村沿六十路至 G108 国道石板台村，沿途景观呢还包括有红景路、石渡、野三坡、百花山、百草畔、霞云岭和108国道。霞云岭这个名字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反复被提起了，那接下来就单独来说一说霞云岭吧。驾车直上云霄的感觉就是这里了。霞云岭可谓京郊红色圣地，山中有一村名曰三流水，驾车通过一条高山隧道，沿途是仅容一辆小车通过的水泥路，蜿蜒而上，途中还可远眺棺材山的胜景。车到山顶有一个小平台，停车后 在附近的森林里可以休闲休闲。这段路呢，景色绝美，但坡度很大，急弯又多，路又窄，是考验驾驶技术的时候，也有直冲云霄的感觉。在京郊呢，还有这样一条路，便是以它的弯道多而著称，这里就是 G108 国道。G108 国道北起北京复兴门，南至云南昆明，全程3356千米。而在北京段呢，又称之为京原路，一路都是在崇山峻岭中穿梭的，蜿蜒曲折，弯多到开车拐弯都想吐，一晕者请勿尝试。这条路呢，从门头沟上 G108 一路向西，然后到涞水县九龙镇，从这里呢，你可以上张卓高速，然后返京。沿途景点包括潭柘寺、潭王路、霞云岭路，还有六十路、红景路、百花山以及百草畔。百花山也是咱们北京著名的景区，这里有一条路，凤摆尾，龙回头。在百花山的南景区，自驾可以达到山顶，水泥铺就的山路层层叠叠通往山顶，在急弯处一般轿车很难拐过来，所以呢，在这条路上还设置了很多掉头区，称之为龙回头、凤摆尾。驾车沿路上山，那风光自是无限优美。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数着你的个性印记。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些自驾路可以说是一条比一条惊险，但是下面这一条却更加惊险。门头沟的惊险挂壁路就是永定河峡谷。永定河峡谷也叫做幽州峡谷，从官厅水库沿永定河顺流而下，绵延30多公里，是京郊唯一的类似于南太行、郭亮、王莽岭的挂壁公路。一路上是水泥路面，但是路非常窄，会车时呢需要提前找好位置。路一侧靠山，另一侧就是永定河峡谷了。这条路呢非常惊险，也是很多车友所津津乐道的。看上这条路好像就是在太行绝壁上行走一般，刺激又好玩，但有惊无险。幽州峡谷夏季可以在河滩烧烤，秋季呢则是漫山的彩叶林，绚烂多彩。朋友们可以走 G109 国道到达斋塘村，有路标走斋幽路，沿河城村方向走， 过村后呢，沿河流走斋幽路北上，到达河北境内的幽州村，然后就可以进入挂壁公路了，到达官厅水库大坝，最后呢走 G6 返京。沿途景点包括挂壁公路、南石洋大裂谷、还有碣石村、珍珠湖、斋塘水库、串底下村、灵水村以及官厅水库。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

自己这几天一阵忙活，却从来没见过这两姐妹呢。心想，不知道这两位姐妹到底心地如何。既然自己看着皇后就不高兴，何不趁这个时间去看看这两姐妹呢？主意打定，便对皇后说。